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农历七月初六晚上的 NZ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听他说农历七月初六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他是咧开嘴唇上扬笑模样的那种感觉吗？因为我是经常听他这事儿，我能感觉到他说的那种笑模样的声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所以带来第一首歌曲也是笑模样的歌曲，也是要给大家全新的一个初六的感觉啊！初六，全新初六去管什么呀？这首歌 Happy 就是要高高兴兴的，哈哈嘻嘻的啊！ 我之所以说农历的七月初六，就是暗示着距离明天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 哎，对， 就差那么几十个小时了， 是， 很快就要到来了， 又要来了啊！ 所以今天晚上呢，可以让这个气氛哈，这个气氛哈， 美妙一些， 对，尤其单身的这个气氛哈， 哎， 好一些啊，好一些， 爱恋一些， 对， 缠绵一些， 都像是有人爱着自己的样子啊。 是， 好嘞，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18红啊！我今天晚上的照片呢，依然没有自己，只是叶谦一个人。 对， 而且他对自己的拍照是越来越自信了。拍完之后，我说这张行吗？ 我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就这样呗，挺好的 。 这就是我的正常状态啊。 就是愣愣的样子哈。 对，我就是看着哦，你拍我呢，就这样呗。 对，好像是被别人偷拍，突然间猛地被这个抓住的感觉哈。 是， 好吧，这个既然是他知道自己是老嘉宾，是以声音的姿态和大家碰面的啊，这个样子怎么样其实无所谓了哈。今天晚上1618红，希望你的小树能够长得越来越高。想求红的朋友呢，可以到新浪韩丽微博上来告诉我一声，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说到这个明天哈，说到明天啊，我的第一首歌呢也甜蜜了许多。 好， 来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把词儿给把歌名都给忘， 我以为你知道呢，想让你脱口而出呢。 我的天，你太高抬我了。 告白气球。 在那吧，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微笑在脸上飞。 我们算提前预热了哈，在这个七夕即将到来之前，我们今天晚上呢和二娃老傅啊，也是当年啊就没结婚之前，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因为你是搞音乐的嘛，好，搞音乐的男人一定是非常浪漫的哈。 也不一定，他还有非常严谨跟矮板的那一面。 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吗？ 对，拉倒吧。 拿把吉他哈，在人家这个宿舍楼下哈。 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怎么以前女朋友都是这个？ 他们知道我会弹吉他， 这个、 老起哄下秧。但是其实我还真不是愿意抄吉他在人家窗口底下的干这事儿的人。我也没，说实话，我也没干过。 在七夕到来之前哈，我还真得报一下这个十一年老嘉宾的料啊。我跟他认识也。从彩铃乐饭店开始哈， 是 2004年到现在，我们也认识14年了。 是，他说。 当然，结婚以后就肯定是已经尘埃落定了嘛。 对， 在此之前，我就没有看到叶谦闲着过。 是 啊，就是一直有女朋友， 是， 对不对？ 是， 从来生命中就没有过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嘴下 怎么样，各位男左听友们，羡不羡慕啊？ 你嘴下留情， 羡不羡慕？ 你嘴下留情， 不是，这是好事儿。我没说你变化 女朋友，你以前经常是说他就一直没有断过女朋友门，你今儿没加门，已经算嘴下留情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的背景哈，就是足以在这里呢，像我们所有正在单身的，尤其男左们哈，传授一些经验，对吧？你想明天这个节又跟他们没关，所以今天男左女右呢也偏甜版哈，甜口的男左女右、 嗯。 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要帮助一些朋友哈，这个答疑解惑。 这我有什么经验呀、啊？你人家不， 你 人家 别把自己的祖传的一些秘诀全都压箱底儿，以后传你儿子。 不是、 啊， 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到了一定的那个阶段，你的那个朋友圈跟吸引力定律就是不一样的， 别说的云淡风轻啊， 这真是的。你比如说你要搁我毛头小子20多岁17、18岁那时候，我十七八岁我也跟你说过，我都不会跟人交流呢，还我刚刚 给自己把那你也有女朋友啊。 然后我20多岁的时候是一种吸引力，我画那个没，我没画 也 是也是有女朋友、 啊、 是吧？ 对， 这 肯定有。 我是怎么交上的？ 小红、江燕，我都知道啊，肯定有、 这个。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啊，这个彻底的撕开老嘉宾的面具啊， 不用撕啊， 翻起他的 这个open的呀 前传啊，各位。如果这个想来跟他对话的话哈，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的那个阶段性不同，你所有的周围的吸引力不同，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我也是被这个大潮推着的人，我又不是说自己去刻意的要干什么的人。 运气好是吗？ 嗯，我觉得每个人 有喜欢自己的女生，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都应该是有的。他每一个阶段都有他自己的有一个独特的吸引力定律。 那如果暂时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的朋友， 那就是这个，那就是我也经历的这种阶段，就是没有，那你就不要强求，就生生没有。 那后来是什么事情改变了这个局面？ 就是因为我说的，你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你 的周围的那个环境和你的干的事情，还有你干这些事儿显出的你个人的一些魅力什么的，就可能就会起到一些作用。 全是虚的。 哎、啊，真的 啊！有没有来点这个实打实的啊？比如你常去游泳池啊，什么地带容易让你产生这个阶段性的招人红？ 惭愧， 对吧？ 我到今年都没得手，这招不行。 但是你很喜欢去这些地方啊！ 这招只陪孩子玩啊！来、 哎、 ，How deep is your love？ 献给爱的这几天， 是不是甜口的男左女右来了？ Bee Gees 这首经典老歌，还有 Deep Is Your Love， 曾经将它的魅力是无法挡的，曾经就是我们都跃跃欲试拿它改了一版那个非常爱恋版的这么一个片花，男左女右的片花啊，在一年，在有一年狂放来着啊，后来老放人家的这个曲儿，当咱片花也不老合适的哈，我们就放了那么一年半载的，我们就给撤下来。 我刚想说，我们也曾经厚颜无耻的哈，这个翻唱过这首经典的歌曲， 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学到人家的精髓。 但其实你说，你比如说咱如果有朝一日男左女右做最后一期了啊，那Bee Gees 肯定是你的那个提议中榜上有名的，因为虽然他大哥还是在世，但是这 Bee Gees 这三兄弟已经有两兄弟都已经离世了，他就是因为 你怎么 因为他的离世，他们俩的离世，先后的离世，就无法达成就是来中国演出，就是没法来中国演出。原来差一点，就是说还是二哥还在的时候还可以来，就是哪怕是死先去世一个，但是有两个兄弟在还可以来，但是没想到啊，就是二哥也走了，所以就只能是没办法了，就没办法。 你怎么把我设计的男左女右最后一期节目的一个 我没全透露，我没全，但是你那次说了一遍，你那次说了，这听众们都知道这事。 对，其实我们就是想，如果有一天男左女右真的和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奉送上一期哈，所有这些声音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是 就是不能再为你现场演唱，但是他们的声音都被留在了唱片里的啊， 对对对， 这些歌者啊，甚至是和男左女右从2007年到最后结束的这十几年中，就是在我们的行进中他们离开的，对吧？相当相当伤感的一期，哎，最后一期节目， 就是说我记忆最深的是刚开播没多久阿桑就离开了，那个是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都才30出头嘛，他还没到30，他刚刚30，所以就是忽然跟我们同龄的差不多的人就这么就忽然离开，那时候我们还唏嘘感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当然人过40以后对这个就看得稍微的风轻云淡一些了，当然你搁谁忽然得到这个身边的人什么这些消息，搁谁谁都还是会就是害怕，心有余悸啊之类的，这些感觉还是会有。 对，说这么伤感的话，在农历7月初的晚上， 对对对，不好不好， 主要就是说让大家珍惜当下， 是 就是不问将来， 没错， 就是把这一刻你最重要的感受、事物、人物啊，都好好的珍惜着。 所谓处处无常，世事无常，都是这样。 世事难料哈。今天晚上呢，红人1618红已经挑选出来了，而且他也是一位有备而来哈，就是来势汹汹的朋友。看，送我上去，送我上去， 你要干嘛呀？上哪儿去？哎呀，那领舞台是吗？ 哎，特别像就是爬墙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没有梯子，然后大家就一个一个人，这个 是是是是， 送我上去，让我上去。 这位姓不是姓陆就是姓卢的这位哥们儿，就是 Jerry 卢啊。 对 ，Jerry 卢，应该是个女生哈。 是。 她呢，今天晚上也是有备而来，送我上去。 好好好， 好的，已经送你上来了。1999年， 更小， 19岁， 那天来93的，我们都觉得小的不得了。 2002，你忘了？ 是是，还有一02， 16岁的高中生呢。还有，谢谢你哈，今天晚上小树能长多高就靠你了。 好嘞。 而且我们说了，今天是偏甜口的男左女右， 没错。 因为明天呢，就是7月初7，是我和陈默搭档的一期节目。就感受不到。这位在我身边啊，在情路非常坎， 哎， 啊不非常顺畅的啊，明天是坎坷版的， 不是，我是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 那你怎么看我们呢？ 您这个异军突起吧，等待你，好吧。 星辰拿着一张月色，笑成一晚霞，笑忘了你一晚，怎么看都不觉烦，爱自己不到一半，心都在你身上，只要能让你快乐，我可以拿一切来换，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安，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你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这样连着多喜欢，这样连着多喜欢，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导演李安将被授予美国导演工会2018年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将于今年10月18号在纽约举行。三座奥斯卡小金人在手的李安曾四次提名美国导演工会奖，断背山和卧虎藏龙为他赢得了两座导演工会奖奖杯。导演工会主席称赞李安是一位传奇导演，一位仍在崭露头角的台湾电影人。目前李安正在纽约忙于新片《双子煞星》的后期制作工作，该片由威尔史密斯主演，是李安继《绿巨人》之后再次涉足科幻电影，将于2019年10月上映。电影《未择之路》日前曝光了旅程版预告，几位主要人物纷纷现身，一段满是惊险的旅途出现端倪。而一同曝光的概念海报中，面向不同方向孤独伫立的三个人，则让观众对他们的关系以及故事的最终走向更加好奇。该片将于9月14号全国上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12:33: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6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子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1618红哈，非常想当红人的 Jerry 卢，送我上去， 送我上去。 对，送他上去，果然送上位，送到男左女右红人上位啊！ 其实他喊了很久哈，就是有19位朋友助力他哈，就是帮他能够今天晚上心愿达成啊！要谢谢爱北京的傻乐乐、咖啡也是咖这几个单身男子哈， 嗯， 都非常的热情啊哈！也是，明天他们又不用过节，单身男子嘛。对吧、 哦、 很闲的啊， 是是，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 都有闲单味儿了。 其实七夕啊，对于已婚的或者有恋人的朋友来说就是个送礼物嘛哈、啊、大家吃顿饭之类的周末小节目。其实真正对于单身的人来说，尤其是有自己的心仪对象的人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那绝对的， 对啊， 你还是有一些仪式感，有一些这个功利感啊，就不是，我不是说你要那种 功利。什么叫功利？什么叫功利？ 就是说，就是 说你是说内功吧？ 黄历啊，这种这个日历感，在这个节气节日上，你还是下点功夫，这是对的啊。 对，而且这一天呢，无论什么样的告白，都会有一种可以跟自己讲说，我可以有回旋的余地啊。比如说，你给对方发了一个这个七夕红包，对吧？ 嗯。 对方没有收啊，你就会说。 哎呀，看你也是单身，请你吃顿饭啦。对方说哦，不好意思，其实就是在这种互动当中感受一下对方对你的判断，对吧？他一旦收了，哎呀， 把谁收了？妖怪啊！ 收了这个红包了。当然这个不是跟其他的说什么非要和金钱和物质相关联哈，它重点就是说在这一天你想的谁是谁，对吗？就女生都很在意这一点嘛，就这一天被你想到了，即便是我对你没什么兴趣啊，我也没有什么，但我至少知道了这件事情，你还是很勇敢的嘛，对不对？ 对， 哪个女人不喜欢勇敢一点的男人？就是你告诉我我不喜欢你，那是你的事儿，但我起码挺尊重你的，对吗？ 这招都用上了。以前好像还有那种，就是在街上，然后跟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当我们乐队主唱，看那漂亮姑娘，或者你可以当我的模特，然后人家说神经病啊，接下来第二句话通常都是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不能拒绝艺术。 这就属于情商高的，对吧？不至于让自己这个告白以后失败呢，就显出什么穷凶极恶呀，或者说歇斯底里啊，或者是就对人家愤愤的，这就显得没水平。人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多亏拒绝这个人了？你看他，他简直不是正常心态的，对吗？ 油嘴滑舌， 是啊，没劲啊。好吧，今天晚上农历的六月初，七月初六的晚上， 是啊， 你最好带一些正面人物啊。 哎呀，我带谁？不带你姐姐来吧？她缺点什么？这么好的天啊，这几天的天气这么美好，真的能让我想到那个Louis Armstrong 唱的那首歌，就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你多么美好的世界。对对，就在这种蓝天蔚蓝的天空白云下，然后每天早上呢都是幸福闲游，在这个庭院里边能看见很多早起的老先生们老太太们，跳舞的跳舞下棋的下棋，哎，看见俩老先生下棋。 哎，你为什么就是老先生，到女的就是老太太了 啊？ 老妇人也可以啊。 啊，老妪，老妇人们啊，老妪们在一起啊，其乐融融。但是呢，今天呢，我忽然看俩老先生摆了盘棋，然后看见啊，多么美好的世界啊！一会儿我一扭头啊，俩老先生还没下两步呢，打起来了，哥把皮盘子也周了，哗的桌，哎呦，我赶紧过去，我就想，哎，怎么回事？要不说这不能有下棋的心的，下棋害人呢，这争斗心就起来了吧？您看，您两位老先生怎么回事啊？那边刚没下几步，他们掀了盘子了都。我好心好意，我让他先走，嘿，这就跟我急了。那个在远处玩，你才先走的，你肯定走我头了你。 哎呀，要不说下棋打牌坏人心呢，是吧？以后就别玩这些游戏。你老了，本来心平气和，你都没想到这里边还有忌讳词眼儿啊！你老讲不能让人先走，其实就是你就说一句啊，红先黑后就完了。以后要跟老人下棋的话，就注意点，别老说您先走，啊、这个人不爱听。 对，在这里呢，我要跟很多听友说一句哈，我觉得叶谦以前他是有女朋友，不是说他就是和很多小姑娘这个叫什么抛媚眼啊，这个撩猫逗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那意思，给我说的我一天一换。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朋友刚分手就有女孩来追求自己，然后一看还不错啊，就是两个人搞搞对象，那这很正常嘛。而且你记住哈、啊，就是你如果接下来遇到了另一半，他一定要知道，在没有遇到你之前，他。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要被认可，对吗？ 是是是， 没有说什么我因为一直要等着你，等着你就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的，对吗？ 这个有这种情节的人，可能需要去，就是去看，要不然就是去散心，要不然就是去跟人倾诉，就是看一下心理医生什么的。 还是年纪比较小吧，当然，爱的这种纯真啊、爱的这种唯一是肯定的，但是。人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遇到，然后感受，然后确定自己能不能和他走下去，对吧？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人 目的性， 没有人必须跟你走完全 程。承诺，对对 对，你包括，这么说吧，我经历过这个，就是 这是要开讲吗？ 不，没有，不行、 啊，我这暖文章还没有开讲，你就要开讲吗？ 没有，就是说经历过亲人离开自己的这个经历不止一次了，所以我知道没有人有义务陪你走完全程，知道吧？你身边再亲的人，你再喜欢的人，他也不可能陪你走完全 程。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哈，好吧，一起走进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我相信这篇暖文章呢，可能也对很多单身人士呢是一个提醒。因为其实现在单身分几种哈，有的是自发式的单身，就是我不喜欢找对象、我觉得一个人特别好，就是好到不希望被别人打扰。另外一种就是我太想找对象，我找不着，这单身，对吧、这个都不太一样的哈， 求不得苦， 对， 有碰不上苦啊。 当你特别想找对象的时候呢，就要在过程里因为很感性嘛，就容易被一些可能对爱情的态度没有那么认真的人哈、可能给撩倒啊。 对，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这篇暖文章呢，也是和这些单纯的人士哈、来聊一聊，不要在微信里谈恋爱， 是 指两个人在开始的那个阶段哈、来听一听。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不要在微信里谈恋爱。有没有发现最近有很多女生谈了一种叫微信式的恋爱？那么什么叫微信式恋爱呢？大概就是外面下雨了，男朋友会提醒你记得带伞，不要淋湿，而不是带着伞来接你。大概就是当你生病了，男朋友会提醒你记得吃药照顾好自己，而不是带你去医院看病。大概就是在你沮丧失落的时候，男朋友会和你说抱抱别难过，而不是来你身边陪伴你。他会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微信里，但绝对不会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在你们的加引号的微信式的恋爱里，喜欢你就是每天陪你聊天打游戏，想你就是早安和晚安，看似很甜蜜，可实际一点儿也不真实。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会做出行动的，想你的人也会做出行动的，只有那些每天在微信里和你卿卿我我的人才会纹丝不动。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酒吧，听到一位男生在炫耀自己很会哄女孩子，其实就是我所谓的微信式恋爱套路，无非就是微信永远置顶，加星标， 加秒回，朋友圈背景图以及隔三差五秀恩爱，主角永远是女孩子。总之就是要把甜言蜜语灌给女孩子，每天不间断发微信，让她感觉到空气都是甜的。现在很多男孩子都很享受微信式恋爱，因为他们只需要拿起手机敲打键盘发出消息，而屏幕对面的女孩子就会愿意上钩。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微信上和女孩子谈天说地，嘘寒问暖，嘴上每天挂着很爱你很想你，也都只是说说而已，就好比从来不浇花的人说自己爱花一样。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社交软件，各种情侣纪念日的提醒 APP， 大概80%的男生根本不记得女朋友的和自己的纪念日，那是不是都会被分手吧？哪怕很多女生会在意男朋友有没有微信秒回，有没有发朋友圈秀恩爱，但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你是否爱他，而这些是和微信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不需要让你用微信转账来哄他开心，他也不会在意收到的礼物是520还是1314，他想要的不过是你记得那些特别的日子，让他觉得其实你心里是有他的，而不仅仅是微信的一句祝福和宽慰。所以我建议女孩子们不要随便在微信里找男朋友，因为你要的不是那种说想你然后无动于衷的人。微信式恋爱也许有甜蜜的时候，但始终隔着网络有了距离，只有两个人彼此在身边，那才是真正的爱情。有的人喜欢你只会在微信上说千万遍却从没出现，只有真正爱你的人说喜欢你是不管距离无论天气的。因为爱情从来都不是刻意制造的仪式感，也不是定时定点的问候，更不是微信里那些百转千回的套路，它只是在你需要它一直都在的那种安全感。你应该找的是雨雪天可以开车送你，搬家可以替你搬东西的，你受欺负了可以替你出气的，在所有人都用微信聊天表白，而他还会不远万里去和你面对面的促膝长谈，在所有人享受暧昧在微信上只撩不走心的时候，他会付出行动能够给你最后安全感。爱情是一种真真切切的东西，绝不是隔着屏幕打开微信说一句我爱你就足够了。别在微信里找男朋友，别享受网络的暧昧，一万个秒回不如手牵着手走过一条条马路，从少年到白头。爱是一种真真切切的东西，安全感不是来自聊天记录。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 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人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在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哦哦哦，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爱就一个字，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啊，也是在七月初七七夕到来之前呢，和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下。 对，很久没有听张信哲的嗓音了。 嗯，而且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哈。 这个日子口怎么能没有情歌王子的情歌细嗓王子的嗓音呢？ 对，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希望为年轻的女孩子哈，这个有一定的点醒的作用哈，因为大家可能都是特别依赖手机啊，然后女生呢又是本身特别希望通过这些甜言蜜语啊来感受男人给自己的爱啊，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这也是一办法。 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不，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不是，你觉得人家就算没有实质行动，话得到是吧？话得到，你这还有这种阶段呢，嗯， 就反正需要自己不断的被肯定哈，不断的通过这些方式来找安全感。 对， 但是真的两个人能不能最终往前走，真的不是在于这个秒回这件事情，对吗？因为其实渐渐你会发现，男人和女人的这个都说了，不是来自一个星球了吗？大家在对于这件回复的事情上，其实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吧？ 对， 对他们男孩子可能就是拿手机玩玩游戏哈，或者是在什么地方看一看东西，他真的不见得是愿意在那不断聊天不断聊天的。刚开始啊，可能在追求你的时候会是这样，但是之后呢，他不会是那么持之以恒的哈。 对，要不然你们两个人其实都会掉入一个奇怪的这种无止境的无解的漩涡里，就一天到晚就互相接应着对方，没有实质， 老婆啊， 就是没有实质了。 嗯。抱抱亲亲举高高，然后各种图标 求抱抱，哎，就没有实质的意义。好，

手从铮锵好声，刀上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6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晚上好。 是这周最后一个晚上直播了，没有机会再学这句话了，对吧？ 第40段学你这句太瘆得慌，也就第30段好使点儿。大家晚上好。 每次都像狼一样，我才没那样呢。 差不多吧，就那个稍微往长点拖，也就是起到那个月圆的效果。 那叫声音的一个情绪的 是 延伸，好吧？ 晚上好。 1618红是懂我的。今天晚上呢，一小时过后哈，小树长到1.5米 啊，1.5米了，真不错哈。 经自己交代啊 ，Jerry Lu 也是一个单身女子啊，不过很正常。她1999年的，今年才19岁，真的一点都不用着急哈。目前呢，在她微博世界当中，我们看到了她关注了462位人士，肯定是一个年轻的哈，又很多我们都不认识的人物关注的。最新关注的是十里枯荣，这应该是她的一个朋友哈。来，我们看看第一个在第一页当中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哎呀，这都是谁呀？巨根鹤哈与大南海啊，这也是他的朋友。 天哪， 不是 行吧。 第二个， 您这太 怒纳 太猛了，您这 啊也不认识啊，所以今天晚上这位朋友，这个好像是双子女哈，非常的这个活跃哈，脑子反应的非常的跳跃性哈。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七夕的第一课，咱们才能离开这个直播间，好吗？今天都说了哈，甜口的，刚才叶谦的这首歌呢，在第20段的时候没有播完， 必须还得再来一次啊。这应该是 Senator 来唱的啊，仙妮塔里，那就是里根的夫人。曾经的第一夫人最喜欢的这个歌手。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y.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日子口，来这么首歌啊！也有很多朋友怕这个日子口表白了以后得到的这首歌这种主题啊。 没关系啦，就是起码不留遗憾了嘛，省得过个十年二十年啊，突然间知道对方也喜欢你，但是你当时呢和他都是那种很内向的人啊，两个人都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挑破了，那多那什么呀，对吧？不如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在你最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勇敢大胆地告诉他，被拒绝也没关系啊，真的，他起码让你的恋爱经验值又增长了一些，因为你要知道这段时间你的情感点就在这个人身上，但是能持续多久呢，对吧？不管多巴胺呢还是什么，到底能够让这种东西能持续多久呢，真的很难说，因为你曾经爱得昏天黑地的，然后可能分开也痛得简直是百转千回的，又过了几年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像读别人的故事一样 啊， 对吧？ 这个你读自己的故事也当读别人的故事一样就行了，把那心放宽点。 说这你可能不太懂啊，我们之前第一时段也介绍过啊，你的感情路是蛮顺的，对吧？ 还行， 没停过啊，一直都不缺女朋友啊。 这不是 这是羡慕啊， 话不是这样说的， 投以羡慕的眼神啊。 话不是这样说的，我没有。 有几天还是几个月没有啊？ 我没有， 我们又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啊。好， 哎，到那个什么吧，那个听首歌曲吧，这首歌叫做《Night Fever》，来自 Biggies。 怎么，他今天晚上登场两次呢？ 是啊，因为他唱一首柔的，还得唱一首欢快的。 哦。 云彩飘落下来，都会变成了尘埃。再好的未来，你不在，都让人寂寞难挨。我徘徊在你世界之外， 所爱，来自庄心妍的歌曲。说过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是偏甜蜜版的， 对，全是爱呀，或者是渺茫的爱呀，或者是不要不爱呀之类的这些东西，不要认错爱呀之类的啊。你看，你比如说花子包卷儿啊，你告诉你弄得人家都开始羡慕谦哥了，这是一种假象，你怎么能不能听一面之词的啊？我们都是苦孩子苦大的，我们在孤独中奋斗很久、 承认自己情路很顺有什么不行的呢？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也在孤独那个徘徊中 嘛。那你讲几段你不顺的。 不顺不顺，人家就不可能相信。 有没有追不到的？ 不但追不到，我就不敢追 啊。也有啊， 因为二十岁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会跟人交流 啊，就是说你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18岁到20岁的时候， 我不会跟人交流。 你也有心仪的女孩，但是你 自卑感很强。 对啊， 不敢告诉 人家我看着人家，哎，就是正正常常的，也比我早，就是早起步的，非常正正常常就能走在一起的那种情侣，那种同学们，那种旁边的身旁的朋友们，那我也羡慕呀，肯定的，我也觉着，哎，我是不是不正常、啊 哦？你也暗恋过别人是吗？ 不止一个呢，还。 哦，就是在你情路特别顺之前，也曾经在心底里翻越过很多的 山丘。只不过有些 贪，是吗？ 只不过不是那种毕生所求啊什么，还他就是我毕生的所爱什么那种，就比较贪心的那种吧，就是哎觉得这女孩不错，或者又觉得哎那女孩不错，是确实我承认啊，那个青春期嘛，你荷尔蒙嘛，肯定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就没有告诉对方呢？只是因为你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都别说跟女孩子了，我跟家长、跟男孩、跟我周围的兄弟们，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是愣板过来的自己。就有问题，出情况。 同样有过这样的，或者是目前处于夜间啊，在情路之前坎坷阶段的朋友们， 是、啊、 要燃起信心了啊！ 对呀、 啊，熬过这段雨色的日子啊，将会迎来花蜜话痨， 我要是 女生都来追你的好时光。 我要是没把自己的这个板过来，也许我25岁都不可能有，28岁都不可能有，知道吗？ 不过你也算是晚婚晚育了哈。 是啊， 所以足以见得也是历尽千帆了哈，大家呢不要着急啊、尤其是要，我觉得不要跟风啊、就有的人会说，哎呀，你都27、28了，你怎么还没结婚啊？哎，你赶紧相亲啊！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呢，其实如果你心里真的是也认同的话，你就去做。但如果你不认同，你觉得我还是想自由恋爱，我觉得还是要嫁给爱情。我觉得高质量的单身是高于那些低质量的婚姻的，那你其实都可以选择你真正想去做的事和想过的生活，对吧？ 对对， 家里人无论怎么催你，你都不要有一点点的觉得要配合。你可以跟他们讲，我的时间都在工作，我现在要把自己完善得更好，对不对？ 是。 所以当你能够强大起来的时候，当你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家里人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了。 我认识很多朋友，他就是不着急，他说我从来不催我闺女，你怎么还不嫁、嗯、我从来不催我儿子，你怎么你是不是有毛病，你不去弄个女朋友什么、 啊、 这些就是说，这些家长就是我的这些朋友的家长就是非常开明的，就是根本就不用去管他们。哎呀，他们都大男大女的了，你马上就你自己都管不了自己，马上就要让他们来反过头来管你了，你还管他们，真是彻底这么想。好，这首歌呢叫做用我的爱来向你进攻 Attack me 哦，不是，用你的爱向我进攻 Attack me with your love。 好了，第三十段先到这里。Jerry Lu 我们第四十段见面。他说，丽，我是巨蟹女，温暖的巨蟹女。好的，一会儿聊。I love your face. Third one is irrelevant, 'cause there's no time or place. Attack me with your love. Attack me with your love, baby. Attack me with your love. Attack me with your love. Attack me with your love, baby. And I'll do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me to do.

在这一天发表感慨的人都会在朋友圈里亮相，对不对？没关系啊，我站这个单身人士，你站这个已婚人士哈。 嗯， 我觉得这个节日的到来，我作为一个多年来哈，对于心中有爱，但是呢，对于婚姻也好，对于未来的生活哈，都有自己态度的一个女子，我深深的觉得，其实每一个节日都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美好的存在。 对， 对吧？ 你就享受这份美好，分分秒秒去享受，但是你别轻易别给自己制造，就去制造，然后囤积一些诚心去囤积，然后制造。比如说，我经常我也是我同意韩立这样的选择跟他的生活方式，因为我说你啊，你仔细想想，你这样挺好的，并不是说咱们说空话，我挺羡慕你这种自由身啊什么的，是这样。如果一个亿万富翁，他不能看开自己拥有的这个财富，他始终都会变成财奴，对吗？他就会，然后你如果看不开自己得到的这份感情，你就会变成情奴。你看不开自己得到这份家庭的这份那个温馨感，你就会变成家奴，就会变成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两个孩子离开我，我连想都不敢想。这就像我如果有100亿或者怎么样，我不敢想这个忽然明天没了，离开我这个财富我受不了。 患得患失嘛。 对，所以我就是劝韩立，我说这样很好，你没有，你就没有这样的恐惧跟烦恼，是这样的。 就是无论你选择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其实都有各自生活中的快乐和烦恼。 对。 但是呢，烦恼的部分呢，你要自我去消化；快乐的部分呢，也是你自己能够变成一种生命的动力啊，一种能量。 你就得去维护它。 对，我觉得作为单身人士。也希望你周遭有这样的人哈。慢慢的，其实我已经没有听到再多的声音说，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你到底要不要孩子啊？你什么？我都40快1了。 还有那种，你不要因为害怕而不 结。对，这怎么可能、啊？ 我就不这么劝。我说韩立，你对了，我都害怕，我拥有了，我没那么想得开，我都害怕，我老婆孩儿要万一有一天离我而去，我是不敢想的。所以你最好，你要害怕，你别干这事儿。 对，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啊，自己能够拥有什么，这个完全不是因为啊，别人都觉得哎，一个人太自由了，哎，你一个人真好。 所以我是最反对那种，你不要因为害怕不去做那件事。我的天，我是智者，我还是不立危墙之下的美鸟。 对，而且你知道，我对于七夕是非常热爱的。虽然这个节日我不需要另外一个人陪我怎样，我是觉得在七夕这一天有很多主题是很美妙的，不管是餐厅为情侣们设计的这个七夕主题的餐品啊，还是各大时尚品牌在七夕推出的一些限量版，一些特定的赋予它意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这个生活变得有趣的部分。 对， 对吗？ 哎，你就享受每一刻每一秒当下就行了，但是不要患得患失啊！一旦患得患失，或者给自己就制造了累积了财富资粮，生活资源资粮什么的，你这个后面也是有苦恼的，也是有这个惊恐啊，或者是就是担心的，它都是随之而来，这人之常情。 我的爱， 多简单。 的累了，拘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面前的。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 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见你时那才是我真爱。 The day before 哪天呢？那就是你要从它算起的哪天开始算。比如说 the day before today， 那就是 yesterday。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那就是大前天，对吧？这你这那就是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么算呗。 哎呀，当下大家其实都愿意看明天哈，看这个八月十七号七夕啊、同时呢也是个周末，周五。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借机看场电影啊，吃顿饭呢、啊，如果条件再允许的话，可以 出去旅行，对吧？其实这个短途旅行也是很充电的。我个人觉得不必非要安排非常劳这个长途跋涉的哈， 对， 就是 而且 舟车劳顿的旅行。 前些日子也是雨季，然后雷雨天气也不适合出外，然后尤其是京郊这些地方也是走山路也是很危险，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去。那么就在这个周围这个城市内看看有没有好玩的。 就是旁边哈，或者说走得再远一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坐飞机去的地方。 嗯， 真的，其实两个人在另外一座城市里，你会发现真的会找回一些，搞对象的时候那种简单的哈，非常，减龄的感的那种恋爱， 啊， 不是像现在这种，可能在一座城市里，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是说实话哈，在北京， 嗯， 我常常会有一种一天过的时间非常快， 挤压， 对，然后，整个城市的节奏哈以及氛围。真的就是生存感压力感很强， 你这样的状态都能感觉到，哦，你不让那些天天早九晚五的人， 啊， 早八晚五的人不是 对 更那什么。 我尤其是如果我今天上午有事情，然后早晨早起，然后一天都在外面奔波的时候，然后再来做节目，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大家真的白天时光里哈，在这座城市里非常不容易。包括在夏天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所有快递啊，或者是外卖的人员，他们在整个城市的太阳底下暴晒，然后做着这些事情。当然在写字楼里啊，在办公场所里的人也同样不容易，对吧？早晨你肯定要面临的堵车、挤车，对吧？嗯，还有孩子放假、各种安排等等等等。其实真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而且在这种一线城市当中的人们更加的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偶尔需要透一口气啊。真的，你到一些其他城市节奏慢一点的城市，你会发现一天很长。 是，那天还 我 们还在讨论一个朋友，他其实他跑到荷兰去了，然后但其实他在荷兰他的那个生活质量，可以说并不如在北京。 嗯， 因为北京它必定是一个大那个国际化大都市嘛，所以他到荷兰他就基本上是躲清静，而且呢那个他的收入啊什么的其实并不如在北京，但是他乐得一次，他把老婆孩子全接过去，他就在那儿，他就要那个，他就要那个乡村的生活了。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哈。就我讲一件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我到四川下面的一个很小的城市哈，然后那儿有一碗米粉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很喜欢吃，我曾经去过，然后这一次呢我又是为这碗米粉去。当然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哎，我可以先做点别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周六周日的米粉店大概全天都会开门，然后也不至于说时间上要先看一下营业时间。 对， 所以我就先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后 人家比你闲散的多， 下午1:45左右，我觉得这时候去吃一碗面不是很正常吗？在北京是不是所有的面馆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开业， 1点钟2点钟正是。 然后我一去怎么都关着大门啊，因为他在大众点评上是没有写这个营业时间的。 嗯， 哎怎么都关门呢？哎我就打了个电话，大众点评上不是有电话吗？因为我是开车过去嘛， 随时开随时关是不是？ 不是，我看到那个因为在那个大众点评上是没有他的这个营业时间的。 嗯， 所以我只能是在车上有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了。哎我说你好，我说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家米粉店今天什么时候开，我没有说今天，我说我今天来怎么是关门的，什么时候开呀？然后他给我回复，你知道他怎么回复吗？ 嗯， 他说5点开。 都这样，都是5点。 哎，我一想5点，你想我打电话的时候是下午的1:45。 嗯， 那我想5点，哎呀，我去做点别的事情，我再等吧，因为我这个人是吃货哈，我很想吃那碗米 粉。 晚 饭肯定是人家大厨5点才上班。 哎，好，那我就干其他事情哈。等到5点的时候，我这一次呢，我说，哎，这怎么还关着门呢？ 嗯， 不对。我说我一定要下车看看他们的营业时间， 知道你去了人诚心堵啊你。 不是，我一定要看看他们的营业时间，所以呢我就把车停在旁边，然后我就下去了。我特意看了一下上面的那个营业时间。 嗯， 我看完以后我都惊呼，我说天哪，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营业时间？它是夏季早晨5点， 嗯， 然后杠到下午的1:30，冬季5:30杠下午的2点。 嗯， 合着他跟我打电话说的是明天早晨5点才开门。 啊， 就现在今天已经关门了。 人家没，你不能要求，你不能要求人家跟你说17点开门。 我当时想，你说怎么他对我的这个问题说话的语境，难道没有明白我是很想吃，然后就是我要等吗？我会为此而等到5点吗？ 所以我就没有吃上那碗米粉。哎， 晚五点是不存在的，人家只有早五点开门。 对，你想这是在北京的话，你根本不能理解，就是一家这么好的味美的店， 不是去，我是去。那个比如说你肯定是去了很小的县城啊， 非常小 的 一个城市 啊，我去云南也是有这样的情况，你基本上就是晚上是没有了，打烊就是打烊了，然后你下午之前也有很多就关了打烊了，你这去的肯定是一个县城之类的地方。 在北京真的就是凌晨我们下班了，有鬼街啊，24小时的店，面馆，北京桥卤煮，对吧，开着， 对呀、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习以为常，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工作时间？但是其实每个城市有它自己的节奏啊，这个节奏就是生活所给予他们的一些安逸的东西，一些舒适感的东西。 人家不挣那么压缩感的钱， 对， 人家从早上五点钟挣早饭挣到中午饭就够了，人一个月两个月都够了。 而且那也不是旅游城市，你觉得我没有必要在夏天开着空调等着人来吃，对吗？ 好消息，咱们今天聊天量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的身高了， 1.89米 了，1.89米冲着1.9米去了。 去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感情。 这么甜的男左女右，怎么能少了李健的声音呢？这首歌叫做《我始终爱你》。 如此清澈的嗓音啊，那次也说过，以他之前小哥是吧，还有费玉清之类的这样的清澈的男嗓很少见啊，有这种男嗓的人真的是其实挺令人羡慕的。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谢谢我们的红人 Jerry 卢。不管明天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好好享受你的周末时光， 是 因为明天是星期五喽。 好，来一首 Carrie Ann 的为数不多的英文作品其中的一首 For You and I， 为了你也为了我。 对，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树目前长到了1.96米，非常好的一个高度哈。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听节目的听友，也谢谢本周啊在工作难当班的时候非常支持你啊， 谢谢大家了， 侧面 太棒了， 卷发还是什么大戒指啊，都是非常挺你的人， 这几天都没露大戒指啊，都能长这么高，谢谢大家。 是， 我这一周的工作就量到这儿了，下周咱们再见。 是，明天晚上将是我和陈默带来的周末男左女右，明天见吧， 明天见， 七夕快乐， 晚安。